啪往这一摆，端当说谁写的，哈哈，当初是当初，现在是现在呀、啊，还为了我肝脑涂地万死不辞，还对天明誓，这么点事儿你都不答应，还谈得着这些吗？段三爷气的把这份字据咔嚓咔嚓全给撕碎了，啪就摔到英王的脸上。复查，你不要杀陶渊吗？来吧，连我一块儿杀。这富昌啊，毕竟还是有心人，这人不错。他反对康熙是反对康熙，人品还是很好的。一看这字据，再看三弟真翻了脸了，英王眼泪掉下来了，一跑掩面，放声痛哭。心如刀绞一般，想起数年前大雪纷飞，带着老婆投靠段登，那孩子要生的门洞，要没有段登解救，孩子老婆早死了，我也不能活了。人家今天翻脸，对呀，我怎么这么不开窍，放个桃园能怎么的呢？我也太没心了。胡拉他把往事想起了，哭罢多时把眼泪擦擦，三弟三弟别说了，二哥的确不是人，方才我一时糊涂啊，没转过墨来，这不兄弟你说到这儿了吗？要我的命都献成，你要要我的剑山我双手奉献，何况放个桃园呢？来人，把这爷仨从天灯杆子上放下来。军师燕普在旁边一听，不灵佛，王爷使不得。哎，不必多说，我意已决，有人胆敢阻拦者杀无赦。谁也不敢言语，再求情再说这话我杀你。君无戏言呢，天王殿静悄悄的，时间不大，把陶渊大徒弟凌渊陶秀仨人给放回来了。就天王殿里连朝是带喊的，一声高一声低，陶德霞在天灯杆子上有的听见了，知道放自己那是有原因的，肯定是段登段洪亮给使上劲儿了，心里无限感激。回到天王殿，应用之物都在这儿呢，给缴了械了，刀枪兵刃应用之物归还给众人。英王把嘴一咧，陶德霞，陶德霞你受惊了，哈哈哈哈，方才小王一时糊涂听信谗言，郝玄呢没造成误会，陶德霞您大人有雅量，不能跟小王一般见识吧，啊，这场误会算过去了，我希望剑山和你的天险庄携起手来共同对付清朝，我想老侠客不会驳我的面子吧。陶渊点点头，多谢英王不斩之恩，咱们两家照样还是友好的。好好好，哎，这样三弟啊，你留着我的剑山多住几天， 桃弹侠我就不留了。明明我是好心，也怕引起误会，是吧？桃弹侠说了，庄上的事儿还很多，还急于等他回去。老侠客，我不留您了，带着孩子回庄去吧，我也就不送了。爷仨刚一转身，段三爷说话了，二哥，原来我是想在这儿多住些天，要没这个打算，你看我换洗的衣服我就不拿来了，方才这事儿弄得我心不痛快，我住着觉着也没意思。我也发现二哥你事儿太多了，哪有功夫陪着我，我也想回去，等我高兴的时候我再来看你了。哎，老三，生哥哥的气还不能谅解哥哥，你这一走就说明了这一点。老三呢，你住两天行不？不不不，我心乱如麻，您让我回去安静安静。二哥，我告辞了啊，姐夫走。怎么留也留不住了，英王没办法，把他们送出天王殿还要送。段登一回头，二哥留步吧。二哥呀，临分手了我说句话，现在的形势对你可不妙啊，你这叫插旗造反，朝廷能答应吗？康熙皇帝派来年羹尧查办建州，实质就是查办你建山蓬莱岛。你这建山虽然说通邦铁壁，能敌得住朝廷的力量，你心里最清楚，何去何从。二哥呀，早打主意啊！您是明白人，我不必多说了，您保重吧，再会了。英王没词儿了，嘎巴嘎巴嘴，眼瞅着神枪镇八方段三爷、桃园桃子侠二位少侠带着仆人离开天王殿。安下英王回去干什么咱们不说，单表这几个人气呼呼的下了剑山，来到大江的江边，都坐船来的。段三爷也有坐船，桃园也有坐船，都在江边等着呢。他们来到江边还没等上船呢，就听身后有人喊喝，哟，呆，老匹夫桃园，你站住，段登你走不了了。爷儿几个就一愣，扭回头一看，喊话的非是旁人，正是妖道杜清风。再看杜清风背后跟了一伙人，足能有三四十号，一直追到江边。段三爷心说不好不好啊，爷富昌真有你的啊，你前脚把我们送走，后脚就派人追杀我们，其心何其毒烈。桃园桃子侠一看形势危机，兄弟做好战斗准备。两位少侠撩三彩裙，扑棱扑棱把陆金藤蛇棒拽出来。他们以为啊是英王派出来的，说明英王耍两面手段， 其实啊，不是那么回事。英王不知道，这是杜清风背着英王暗地之中调来的人。前文书咱说了，这杜清风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挨了段三爷一个嘴巴，真是暗气暗憋，眼睁睁瞅着英王把仇人给放了，杜清风一甩袖子出来了，心说坏了，我要冒泡，我这肚子一会儿就得爆炸呀。人为一口气，佛为一炷香啊！我说英王，你不对呀你！我为谁呀？我为你呀！我杜清风为了剑山，抛头颅洒热血，贪了多少危险！我不求你旁的，你赏我个脸也行啊！当众让我出丑。但是我保了你了，我就不能改变，到什么时候我也是你的臣，但对外人我不能容忍，我宁愿你降职把我处死，我也得出这口气。他深知骨子剑山的人呢，这玩意儿麻烦，你要军师大帅他请不动，你要一请，这些人指定说咱问问英王吧，完就没词儿了。这个外来人可以调动，抬头一看，身边站的是绝命书生京鲁九炼张文礼啊，这个人可厉害，岁数不大，身为一派的派主，武功盖世，另外还有大魔山的双绝绝命大剑上官雷，绝命走上官风，这些人都是身边的。所以杜清风一拽他们衣袖，到了没人的地方，杜清风说，各位，方才发生的事儿你们都看见了啊，我们都看见了。我不知道各位心里怎么想的，哎，说实话我们挺生气，我们可不敢怪英王啊，就说明姓段的这小子狡猾，为这个事儿我们深感不平，各位能帮我的忙吗？哎，说吧，想干什么？追杀段登和桃园。哎呀，这事儿倘若王爷要怪去了，怪我，我承担，和你们众位没关系，你们是被请来的客人，是帮忙的，你们怕什么？要能给我圆上这个脸儿，我感恩不尽。再说你们看得清楚，英王之所以放他们，就是这个事儿挤兑的，逼得他没有退步之地，但有一线之路，英王也不会这么做的。你看人活着他确于情面，咱真要把他们杀了脑袋拎回来，英王就会改变态度，还得感谢咱们。退一万步说，有事我担责任，各位能不能帮个忙？我道爷，有你这句话妥了。既然这样，追！他们边追边笼络人，故此也到了山底下了，拉来三四十号，到江边哗月牙行，把老少四个人给包围了。杜清风手中晃着七星方门剑，一个箭步跳到桃子下近前。老匹夫， 让你多活了一会儿，你算捡了便宜了。扭回头再看看段三爷，段登打人一拳，防备人一脚，杜清风可不是好欺负的，你还走得了吗？段三爷冷笑了一声，杜清风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你是来报复来的。 对， 好，我姓段的，既来之则安之，我怕也不来，来了我就不怕。我听说杜清风你是人中的剑客，功夫不含糊，我真想领教领教，这不你主动送到我面前来了吗？那三爷就陪着你走上几趟。不过再说明白啊，我可是使枪的，这柄宝剑无非防身，你如果有种，你叫人给我抬条枪来，我用枪对你的宝剑，你敢不敢？ 行， 姓段的，别觉着你人五人六的，什么神枪镇八方，贫道我根本就不服。回头一看，有好几个使枪的，我哥们儿，哪位把枪让出来给他。其中有个小子叫小霸王李顺，李顺使一条五勾神飞亮银枪，往前一递，姓段的接着。段三爷把佩剑放下，伸手把枪接住，一捋这条枪杆，啪啪啪啪啪啪，还行，比自己那枪啊轻得多，但是也不错。三爷把大枪在手中一托，压低声音跟姐夫说，姐夫，你们爷仨谁也别伸手啊，伸手也白给呀，看你们都什么人，今天就把我豁出去了，一会儿我们在喊斗之时，你们借机赶紧逃走，能上船就上船，不能上船就求水啊，赶紧回天险庄段家庄前去送信儿，就别管我了。陶大侠一听，那怎么行，我们怎忍心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？哎，你不忍心，咱四个人全都得完， 全得完。 废话我不说了，就按我方才的主意办。说着话一颤枪，是直奔杜清风。书说简短，两个人站在一块儿，神枪对宝剑。你看段三爷能耐大不大，那也是侠客的身份，这条枪都使活了，上崩下砸，里撩外滑，滑拿崩把压，窝挑盖打扎，呼呼刮风神出鬼没，分跟谁比？跟老道杜清风比的一块儿，逊色三分。还是那句话，杜清风的能力在那摆着，你看品德不怎么样，功夫可过关呢。这把七星方门剑上下翻飞，一团白雾把段三爷给罩住。桃子侠站到旁边一看，这心就提到嗓子眼儿，心说我们能走吗？把你一个人留到这儿，眼睁睁瞅着你送了命，我们还是人吗？但他也知道，别说杜清风，